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云量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 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信，信。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对呀，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 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 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真要打南京，我们哥俩四只手拥护。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能耐，尽自己之所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好好啊，这才叫大丈夫的本色。现在不想叫你们干别的，我们这部分人要进南京，你们两个得想方设法把我们俩送进去。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们俩就算立了首功一件。等我见着燕王千岁，在功劳簿给你们写上，将来得下南京，功劳也有你们俩的一份儿。 哦，南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 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摊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越快越好。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了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劝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义够朋友，不必瞎家伙了。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真多呀。 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扑了，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哎，是是是。王仁王一听，什么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 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呢。 王仁王义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徐伦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义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尸首去把脸擦擦，把徐芳徐伦叫起来， 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气儿，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 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义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粮米车辆，我们得进城。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那有掉头之罪啊。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义呢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都粮官，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义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呀？可拐过狮子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义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啊，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儿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瞅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义过去了，徐芳靠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 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啊、哎、没什么孩儿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 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也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13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沙龙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得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这书童就惊动了一扑棱赶紧揉揉眼睛大概知府大人回来了别刚外面一探头徐芳把手伸出来了正好把他脖子掐住好像没掐死啊徐芳反手把门关上把这书童放在地下一只脚蹬着他胳膊滴滴的声音别吵吵吵吵我就掐死你、饶命饶命我说我问你点事儿你是干什么呢书童啊专门伺候知府大人贴身的书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吉庆吉庆啊别害怕没你的事儿我且问你你们知府大人到哪里去了 进皇城开会去了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已经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 嗯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不敢不敢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量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 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 真是山珍海味呀、啊、给郭光清准备的晚餐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徐伦呐饿不饿 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 来吧咱先吃点吧 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徐伦撑的直打嗝、 哎呀好饱好饱 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 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刚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回来了。”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老爷您回来了。 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 徐芳躲在门后的看着，一瞅郭光清老的不像了， 皱纹堆垒，俨然飘洒千辛，头上是方式乌纱，身上穿着蓝袍。 就像郭光清啊，俩眼睛像水灵灯似的，可能刚哭完。 老头子回来往桌这一坐，哎，累死我也。他，哎，这谁吃的？ 他一瞅这桌怎么是乱七八糟的，杯盘狼藉。 小书童一咧嘴：“老爷，他这来客人了。” 客人。客人在何处？客人在门后呢。郭光清一听怎么在门后呢，还没等他听明白，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蹭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 你是哪位？ 仔细看看。” 徐芳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 别插了！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便衣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十三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 哎，把郭光清吓死了。徐芳，别，咱们爷们儿都处得不错。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能够蒋功折罪；办不成，你可合计着。 徐芳，可以。 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又干什么呢？说。 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 御医大夫说了，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 啊， 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他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照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就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地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朱元璋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呢。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诏，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给他穿上袍服，有人给他擦眼泪，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你哭什么？哎，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小孩子懂什么？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这就叫垂帘听政。立别人，立别人，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因此他们召集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才引出无边的大祸。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新民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